成这样就好，终让忘不了。 曾是风花雪月，现在都知道，爱了也好，恨了也好，乱了也好，散了也好，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。 来了也好，走了也好，疯了也好，痴了也好，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。 我们都太骄傲，太在乎谁重要， 比较那付出只有家庭的煎熬。 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， 还要慢慢找，慢慢找，慢慢找。当真就好， 真。 遥望在庭前，遥感作长椅，你清高或躺下看书，耳朵做一串项链，被你锁进铁盒子，眉目流转作山窗，你常在沉默时凝望，而我的身世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，你经过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。 学习面对寂寞天气，收藏你的小国度，风和日丽。哒哒哒哒，我不会忘记你，我整理好呼吸，勇敢的。

声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，我以为你懂得，每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。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。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Hello， 我是郭靖。今天是你和失眠分手的第负一天，再忍耐一下，明天就可以一觉安稳到天亮喽。 点了一杯焦糖玛奇朵，轻轻喝掉爱心的泡沫，在人流不多，小心咖啡座，举起相机随意的动作，留住自然生活的经过，让照片说话，像翻阅小说，爱晃动，人晃动，永远。 Thank you.